雪狮子。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下了一整夜，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。小朋友们可高兴了，滚了好多好多雪球，堆了一只大狮子，仰着大脑袋，张着大嘴巴，真像真像。咦，大狮子怎么没有尾巴呀？有个小朋友拿了一把破扫帚，往大狮子屁股上一插，大狮子就有了尾巴了。天黑了，雪地里静悄悄的，那只雪狮子忽然摇摇头，伸伸腰，站了起来。 啊哈，我在这儿蹲了一整天，腿酸了，肚子也饿了，让我走动走动，再找点东西吃。哎，白天那些娃娃一个个长得又白又胖，弄几个吃吃才好呢。 雪狮子走到村子里，转来转去，一个娃娃也没找着，他们都睡觉了呀。谁没睡觉呢？小狗要看门，没睡觉。雪狮子张着嘴去咬小狗，吓得小狗汪汪叫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狮子来了。还有谁没睡觉？小猫要捉老鼠，没睡觉。雪狮子呲着牙去咬小猫，吓得小猫喵喵叫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狮子来了。小狗小猫这么一叫，把一位老爷爷吵醒了。老爷爷从被窝里钻出来，穿好大衣，走出门来一瞧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他悄悄地对小狗小猫说： 别害怕，你们瞧瞧，哪有大狮子屁股上拖着一把破扫帚的，假的假的，让我来对付他。 这时候雪狮子走进来了，一看见老爷爷，心里真高兴。 小狗小猫怎么够我吃呀？我再吃个老头。 老爷爷又是点头又是哈腰，对雪狮子说： 狮子狮子你好啊，你累了请你先坐一坐，你冷吧请你先烤烤火。 雪狮子心里想，坐一坐也不错，烤烤火挺暖和。 反正小狗小猫老头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 就说 嗯，好好。 老爷就叫小狗去搬柴，小猫去搬草。柴草堆了有一人高，老爷爷拿火柴一划，柴草就呼呼呼呼烧起来了。雪狮子烤火，烤着烤着， 咦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身上净淌汗。 老爷爷说： 狮子狮子，你伤风感冒，出点汗就会好的。 雪狮子烤着烤着， 哎呀呀，我的身子怎么越来越小？哎呦呦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 老爷爷哈哈大笑，叫着 小狗快加柴，小猫快加草，管它受不受得了。 雪狮子知道上当了，想逃，可是它的腿已经细得像麻杆了，刚站起来就倒下去。怎么了？腿断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朋友们来到雪地上，咦，雪狮子哪儿去了？他们找来找去没找着，最后找到老爷爷家门口，找到那把破扫帚。雪狮子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你想不出，猜不着，那就去问问老爷爷吧，要不去问问小狗小猫也行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